第二十六课，田芳去哪儿了？一，课文。一，田芳去哪儿了？ 喂，是田芳吗？ 田芳不在，是张东吧？ 阿姨，您好。田芳去哪儿了？ 他四点多就去同学家了。他的一个中学同学要出国，他去看看他。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他没说。你打他的手机吧。 我打了，可是他关机了。 是吗？你过一会儿再打吧。 阿姨，田芳回来了没有？ 还没有呢。 二，他又来电话了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 张东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 没有啊。 他来电话找你，说打你的手机，你关机了。 啊。对了，我忘开机了。 快，电话又响了，你去接吧。 下午，你给我打电话了吧？ 打了，你怎么关机了？ 对不起，我忘开机了。下午，你做什么了？ 我去踢足球了。今天我们跟留学生代表队比赛了。 你们队又输了吧？ 没有，这次我们赢了。 几比几？ 二比一。 祝贺你们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问问你，你不是要上托福班吗？报名了没有？ 已经报了。你是不是也想考托福？ 是，我想明天去报名，你陪我一起去，好吗？ 好的。二，生词。喂，阿姨，中学。出国，出，打，打电话，关机，关，对了，忘，开机，开，又，想，接，踢，比赛，对，输，赢，比，祝贺，哀，上，托福，已经，考，陪。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操场，草场。比赛，闭塞。 祝贺，处所。已经，语境。 托福，托付。足球，初秋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打篮球，打排球，打网球， 打羽毛球，打电话，打招呼。